9月14号骚动音乐 ,Hello! 你好啊 ,Boss 成。 我哋预告一下今日我哋6点钟嘅骚动音乐嘉宾由 Anson B。係可以听一下啦一阵间。咁我哋今日头 part 呢一度想讲嘅嘢係关于电影嘅其实。 嚟。 你向来期待一套电影嘅上映通常会有啲咩嘅原因出现呢系谂得到嘅， 嗱， 可能系一啲系列嘅作品啦， 系啦，系列嘅作品啦，或者可能系近年我谂比较多会系一啲重拍啊、重制嘅版本啊，咁就会系好期待，因为即系你已经有一个嘅 expectation 喺度嘛，你大概知道我以前个版本系咁喎，咁如果以而家嘅科技再做一个，应该哇好震撼， 再劲啲啦， 系啦，即系会有个咁样嘅期待喺度咯。 咁我最近有一套咧期待嘅戏即将会上啦，但我第一次咧我期待紧咧啲音乐。 是什么、 就是那套 June 啊，沙 丘 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自己 social media 见到关于这一套戏的呢都是跟 Hans Zimmer 是楞上关系、Hans Zimmer 帮他做配乐嘛，是都是一位大师。那以往其实当初真的其实电影的配乐觉得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范畴跟音乐有关的啦。 咁 而因为外国电影的配乐为例啦，因为有段时间要在电台做 mixing 都会聽好多要揀選，咁都會發現佢哋就係用一個即係orchestra 咁樣去做，然後慢慢去 build up 一 track 啦，其中咁、所以其實全部都係用呢一類嘅樂器等等去做偏多咧。有時候我都未必識得分，哦呢一首同嗰一首究竟係屬於邊一個人嘅手筆咧，咁未必分得到嘅。咁但係我調翻轉就係我中意邊一套戲嘅 soundtrack， 然後揾翻係邊一個，咁然後發現咦有唔少都係 Hans Zimmer 喎，即係譬如魔道王。系列啦，跟住Christopher Nolan 嘅譬如 Inception 啦，系啦 ，Interstellar 嗰啲都系关佢事啦。咁你就调翻转揾翻转，哦，原来呢啲系佢去做嘅。 系，同埋佢嗰啲作品咧，系即系尤其近年嗰啲系行得好前噶嘛，即系佢已经开始咧，唔系做紧一个配乐咁简单，即系以前我哋谂配乐就好。接咁樣會覺得哦，嗰、那個音樂配合翻個電影個畫面個環境噶嘛 ，OK 啦，就叫配樂啦咁。佢而家係諗到係已經揾一啲好唔知係乜嘢樂器嘅聲，甚至乎有時可能係將啲曲調轉嚟作，然後再調轉播翻俾大家聽，即係有啲好黐線嘅玩法會走出嚟噶嘛。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好深奧嘅範疇啦。咁但亦都係因為知道呢套電影將會佢做。系啦，又系负责做呢个配乐。 系， 我反而有一种期待系、哦，我好想入去听佢啲配乐点样。系啊，真系我第一次系咁样。当然亦都关之前疫情嘅关系，好多戏冇上。咁、我其实 social media 都冇晒啲同电影有关嘅嘢。 系， 我亦都真系好耐冇入戏院睇戏，屋企都好少睇戏啦，因为要个零两个钟。喺度，我真系而家嘅選擇係真係動畫廿零分鐘，或者一套日劇四十零分鐘都頂盡啦。咁都甩咗好耐噶啦，即係對於電影嘅呢樣嘢。咁最近睇已經係講緊Free Guy 同埋Black Widow， 即係我都睇翻一啲比較大片 啦， 所謂嘅 係啦。 咁就係呢一種咯。咁但係呢一套出現翻就咦？好想入去聽啊！我係想揾一個佢嗰啲咩全景式咧， 我覺得好恐怖啊！即係一個人咧係點樣癲嘅程度先會為咗，即係唔係為咗個電影喎，為咗個電影配樂入去戲院喎。 我都真係未試過，唔知點解 啊呢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都有有一段時間好好奇啊，我大學嘅時候寫 paper， 因為要。揾啲歌聽住去提神去做嗰啲論文咧，咁流行曲你會識得跟住唱，其實我就好少揀嘅。 係， 咁我有揀一啲純音樂，咁當初有啲日劇嗰啲交響情人夢嗰啲 orchestra 嗰啲咁啦，後屘我就有段時間聽 transformer 嘅。 我頂唔順嘅喎呢啲，我真係覺得哇，即係睇戲嘅時候聽，我覺得 OK。是不是你 你 叫我真係當佢係 soundtrack 咁聽咧，我覺得好辛苦嘅。 因為我覺得厲害嘅就係、當我去聽翻個 soundtrack 嘅時候，其實個音樂係會令我回想翻套戲某一啲嘅畫面或者情節。因為有陣時你見到一啲 soundtrack 佢咪會改名嘅，咁係純音樂，有時你都會諗啊，咁點樣改名咧？咁我發現有一啲嘅 soundtrack 其實佢改嗰個名，可能就係喺嗰套戲裏面某一個情節嘅名，或者某一個 action，即係我舉個例子，可能我唔知哈利波特見到嗰只阿納哥咁樣啦，咁可能 阿納哥記得 嗰只大蜘蛛啊， 蜘蛛 啊，你近排玩嗰只 game 你冇理由唔知嘅， 咁 可能 都記得， 可能佢嗰 track 嘢。 嘅名咧就係叫做阿辣哥，咁、當然英文啦咁。即係佢其實係代表緊嗰個情景噶嘛、甚至乎得意嘅就係你再聽翻呢啲 soundtrack， 佢又少則三分鐘，長則六七分鐘，其實佢好長，但係佢喺電影裏邊。佢抽咗幾多出嚟呢？咁我就諗啊，其實佢創作嘅時候，其實可能佢未必淨係純粹按畫面就咁去做咁簡單嘅喎，一隻完整嘅，然後抽一啲章節放落去，或者將 A 段放喺呢度 ，B 段放呢度 ，C 段放呢度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原來隻歌本身係咁嘅喎。 嗱，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俾定啲心理準備你啦嚇。即係如果你純粹係想為咗聽 soundtrack 入去，我係冇意見嘅。咁我亦都冇睇未睇到戲，所以我亦都俾唔到啲咩 comment 啦。但係咧，因為關於呢、這、一個，因為佢係一個小説嚟噶嘛，本身《沙丘》係一本小説嚟，一本好長篇嘅小説嚟嘅。而關於呢一本小説咧，其實曾經係出現過好多個版本嘅電影。都是出事的、都是出事的，因为他在82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很知名的导演是改编过这一套戏， 也是衰了的， 是衰了的，他叫 David Lynch、大家如果有看戏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导演，是他是最后呢，即通常我们看完一部戏他不是会有 credit 去升上来，即看回整个是啦，即个班底，他到现在都不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个 credit你想想是几恐怖的一件事啦。 为什么但他拍的嘛，他 suppose 都尽量控制到啊。 我想很多原因的因为本身这本小说的篇幅很长，还有他入面的内容我想是牵涉得比较比较神奇一点啦。樣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想挑战呢，其实串流平台是找得回来看的。 即是一些旧的。 旧的是80年代那部你是找得回来看的。同埋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位智利的导演呢，即是专拍一些邪典电影的。他都曾经想着将这本小说拍做一个12粒钟的电影的。 是。 最后是冇咗件事，即佢已经做晒所有前期功夫，但最后系唔成事嘅。咁、所以关于呢一个小说咧，其实都有好多前驱可教。我唔知道今次会唔会带到啲唔同嘅观感俾大家吓。 咁呢个我就觉得有趣噶啦。咁、另外亦都另外一个对于电影嘅感觉咧，就系、因为 Matrix 又出咗新嘅预告片，哇！我哋而家好似二台院线咁啊。 系啊，我哋好跳通噶，有时 你咩都讲啱啊。咁Matrix 出咗新嘅预告啦，咁、就令我谂翻起，我记得唔知上年啦。因为出咗一个咩 4K 复修版嘅戏，咁嗰时候我入去睇，因为当年呢个 Matrix， 唔系郑中基个 Matrix， 系真系嗰套 Matrix。嗰年细个睇呢套戏嘅时候，系当佢一套好动作特技戏去睇嘅， 即系简单啲嚟讲，都系大片嗰啲 系 啦， 睇特技，睇打交， 系 唔使理佢里面想讲咩噶， 唔使用脑吓， 系啦，嗰啲 刺激两粒钟嗰啲， 系打得好睇，啲动作设计好睇咁就得啦。咁我系嗰当年喺电视台收费电视台睇咗第一集啦，咁第二集又睇咗，第三我到而家都未睇嘅，我唔知点解。咁就记得系一套咁样嘅戏咯，即系最记得被子弹啊嗰啲场合。咁然后佢再上翻嘅时候，数一年。入到戏院再睇啦，咁 4K 复修版一套都系咪应该有廿年前啊？因为廿二世纪上网络系啊，即系应该系九几至二千年头嗰啲时候噶啦嘛。 时间啦，系啦。 然后首先我喺个大银幕度再睇翻啦，我唔觉得呢套戏 outdate 啦。 系啊， 特技上面有少少嘅，咁但系你唔会觉得真系差好远。然后再喺一个大银幕之下，好专心咁样去再咀嚼佢里边啲对白咧，我就觉得哇，我细个真系。我细个真系唔识睇啲 到底我睇咗啲咩咧？细个咁样系嘛？ 咁有权佢系有几个层次俾唔同观众群去赏识系正常。但系我到而家大个咗睇嘅时候，俾我拣，我会拣红色药丸定系蓝色药丸咧？系啦。咁究竟我哋而家身处紧我而家呢个所谓有意识嘅我，我系喺个母体里边咧，定抑或系点咧？ 系我想讲咧，关于呢个题材咧，其实我同你相反，因为你到而家开始中意睇翻啲要思考要用脑啦。我发现我已经过咗呢个时期嘅，我而家系中意睇翻嗰啲唔使用脑嗰啲超级英雄片系最啱我。 咁你都中意睇嘅，都会嘅。 但系因为我讲紧我可能最中意睇电影嘅年代咧，可能真系读书时期嗰阵时，即系学你话斋啦，即系除咗Matrix， 可能仲有 Blade Runner 啊嗰一啲咧，我反而觉得 舊嘅科幻片咧係好睇過而家嘅，好老實講，因為第一佢哋以前例如可能 Blade Runner 佢會探討好多哲學嘅問題啦，咁比起而家嘅科幻片，佢哋會比較着重就係一啲特技啊、動作場面啊嘅設計啦，咁所以變相我係。以前仲有閒餘時間慢慢坐喺度兩粒鐘唔使諗其他嘢嘅時候呢，我係鍾意睇舊嘅科幻片，同埋你可以睇到當時啲人呢對未來嘅想像，到你而家可能已經係2021年啦嘛，可能嗰陣時八幾年七幾年就係拍緊個未來嘅世界，就係講緊2021年咁樣， 即係我哋身處咗佢哋嘅未來啦， 係啦，但係咦點解咁唔同嘅喂咁樣囉， 嗰陣時講唔知咩2019或者2022幾呢啲車就已經係嗰啲磁浮車咩就冇碌㗎啦嘛， 即係同埋所有人呢都唔使自己做家務㗎啦嘛，即係全部有機械 人都係嘅，而家嗰啲自動嗰啲吸塵機都似係嘅， 但係佢 未去到咁極端囉， 唔係咁智能囉，我覺得即係佢會自己一路吸地一路撞牆囉即係但係都有趣嘅，我喺度睇呢啲科幻片嘅時候諗法， 因為我都覺得自己甩咗好耐睇電影呢樣嘢，我記得最懷念就係大學嘅時候完咗 Sam、仲未 quit 宿，即系仲可以喺宿舍住，然后咧就喺大学嘅图书馆咧就借一啲戏睇。我最记得唔记得依日几啦，嗰阵时一次过借晒大部分杜琪峰嘅戏，有嘅都借，然后就连续睇。嗰阵时我爱上咗呢位导演，因为我好记得佢就系、是、里边咧真系少说话多做事，对白唔多，用镜头画面配乐去推进。最记得一套文雀啊，叫做 啊， 佢最尾嗰场雨中。担住遮嗰幕冇对白噶，用镜头同埋个音乐咧去营造嗰种紧张嘅气氛，我系觉得哇大开眼界咁。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去嗰条旋转楼梯打卡？ 咁又冇。 我发现原来去到真嗰个地方，你会发现原来佢拍出嚟真系靓好多。 所以我就谂翻啊，我都好想可以有翻啲时间咧，俾自己可以 hea 下，然之后即系拣翻一啲好耐冇睇、应该要睇、未睇嘅戏，即系吸收一下有啲 input 嘅人，即系感受一下啊嘛。唔知道如果你放一个假嘅时候，有得俾你拣，你会选择一套咩嘅电影作品去睇呢？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高薪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注视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就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平凡。

有施康桥的 Stay。是难的，而家识人即是同以前读书时期柴娃娃怕拖不同嘛。好多时候人夹人最紧要是性格夹嘛。 我跟你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都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躲破越脚步盘山，我这么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多绝望越翻越要争着越身边多怀里，也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去到呢个年纪出嚟做咗咁多年嘢，做人处事点都会圆滑咗嘅。圆滑咗带嚟嘅后果就系好多时候会谂人哋先咯，唔谂自己咯。听过有林奕匡关于爱的睡眠。 天上有一线。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都应该开乐。风吃够总会坚壮，我会靠我替生活落堂，便宜地抱着我是我吧，做最。 痛惜，不用关注，初心像铁树，不靠灌溉仍能做支柱。 林欣彤最新派台作品的铁树告诉你，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活得很快乐的，做人何必太执着啊，不要那么纠结，鱼与熊掌有时都可以兼得的。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 人生可以搣甩自己的一啲挑剔，其实生活会简单好多，快乐好多嘅。有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 Thank you. 这刻放低想法，逢缩跳出房间，靠心态可转化，最美好只需 新闻前有张美仪的最后的黄昏， 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有一小撮死心不息的极端分子，透过软对抗方式荼毒大众思想，透过媒体、影片、刊物、文化艺术，甚至网络游戏等，刻意灌输错误观念，市民要高度提防。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周的骤雨主要影响新界北部，落马洲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在下周四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这期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的意外清了场的了。去香港仔隧道方向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现在香港仔隧道沿住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政府总部。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排到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接近广安医院回旋处。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的龙尾排到成和道近黄泥涌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慢车，龙尾南丰道近南岛中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文化博物馆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金粟街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的慢线，以及介乎金粟街和北海街之间的庙街都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梁家瑜在全运会场地单车男子全能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CIBS 对于这个社区的那种感情在度咯，我觉得是访问一个服侍流浪猫的组织，那就叫深水埗喵喵喵啦，即是去那些窿窿罅罅度见到那些猫仔突然探个头出来。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很多运动员呢临出赛之前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嚟紧落嚟的比赛和挑战，原来很重要。 幕后精英撑体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芭比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卫、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得得。一次一次一下得得得得，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得得得得，一次一次一下得得得得，能再去度假，日课团各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斌臣，今日我哋呢位嘉宾今年嘅新人啱啱出道，整句嘢唔好吓亲人。 今日送俾佢呢句，同佢个人一样咁有 power。 Anson 边边有力， 睇嚟系佢啲力吓亲我哋多啲。 音乐今日嘅嘉宾有今年嘅新人 Anson 边啊，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冇吓亲，冇吓亲啦，啱啱嗰句， 冇啊，正啊， 我仲最初有啲担心啊，佢明唔明我哋嘅意思嘅咧，咁样 就因为觉得即系睇 Anson 边特别比赛去到而家新歌嘅时候，嗰、那个表现咧都系好有力量嘅，于是乎咧就将呢一句嘢送咗俾你啊，咁我哋就将个礼物咧 系有实体版嘅， 系啦，咁就系 Anson 。 边边嘅，咁两个边我都系用咗你嗰个边嘅。 Yeah，OK、 okay、嘛，还好啦，OK 啊。 系啊，但系咧，即系每次见到你，即系好多乐迷都系咁讲噶啦，即系觉得你第一好 charm 啦，第二即系跳舞嗰方面好有力嘅，唱歌都好有力嘅。其实系咪即系尤其喺跳舞方面已经练咗好多年、好多年嘅咧？ 因为其实呢我跳舞的朋友是说这个是一个弱点来的。有时候因为当跳一些很冷静的东西或者是跳舞的时候我很容易会被首歌带动到 over 了。那就有时候会太激动咯。 是。 是啊，那尤其是当练舞啦，那去到上堂最尾的时候开始累呢，那再加上那一个 over 用力的状态就会变成失控咯。但是现在好像就慢慢发现一样东西有不好的一定有好的，那就慢慢将这一样过分用力或者过分即系 over 呢样嘢就变成一个特质啦，睇下表演上面用唔用到咯。就算系快歌都系噶，即系好似会有啲似咧嗰啲机关枪 overheat 咁样咧、嗯，然后就坏咗啦。 但系自己系中意跳嘅，都系一啲比较即系强劲啲、有力啲嘅舞步啊，定系其实都 OK 嘅，即系慢快慢都系可以 handle 得到咁样嘅。 其实快慢都 handle 到嘅，甚至我系觉得。慢啲就咁练习啲慢啲嘅舞嘅时候系练习控制多个用力啦，咁个人都冇咁攰，同埋好似系练个脑多啲咯。 系， 咁就会其实我都中意练 chill 啲嘅嘢嘅，不过就表演嘅话就好似用呢一个优点啦，如果将可以将佢变成一个优点嘅话，咁样咯。 但系头先啱啱讲到练个脑，即系练一啲慢嘅舞，好似练个脑多啲，个意思系点样？因为跳舞即系通常都系靠你嘅身体啊、肢体，靠练个脑呢个意思系点样咧？ 因为当佢当用少啲力啦，或者系 isolation 多啲嘅话咧，就好似要将系咯成个人每一个部分就再拆得散啲啊，咁就比较系练嘅协调能力同埋个脑点样去。投入到佢首歌嘅情感，然后带动到出嚟，即系成件事就会更加深入咯，即系内在咯，就冇咁冇咁平时好大力嗰啲，因为当好用力嘅时候系好难去做到好细致啊，即系做到嘅，但系就要更加难咯。 啱啱你话可能身边练舞嘅朋友觉得会有一种可能用多咗力，但系譬如睇之前你比赛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好印象深刻 Titanic 再加埋 Harry 高恩嗰个咧，即系。反而在那個場合之下有一些的 dancer 一起跟你去演出，然後加上鏡頭的那些又沒有那種感覺，所以我就好奇在你的角度看一個演出了的 video 或者可能在現場看其實是不是都有些分別的， 都挺大分別的，即尤其是即我之前的朋友講的現象是他們現場看我上堂嘛， 是 其實發現呢現場的時候其實力是會再 feel 到多很多，是個 energy 加上是真的过镜之后呢，原来是你以为自己很大力啦，但其实好像减了一半或者减了都几多下咯。 哦， 所以过镜头其实是很不同的。 是咯，即如果那个 purpose 不同的话，你那次的演出用那个力度就不一样。即如果你 live 再或者如果在电视节目咁样就已经两件事了。 是啊。 或者 MV 咁样都是了。 是啊。 哦 ,ok。咁但其实要 trace back 翻 Anson 边是跳舞啦，是去到几细个开始就接触呢个舞蹈的呢？ 我应该是未出世的时候啦，即是我妈妈的肚子正在喐紧，因为是啦，佢啱啱怀孕的时候，佢都有教班咁样，咁可能我个肚入面已经跳紧噶啦。咁之后细个的时候，我因为我妈妈教班嗰阵，我会喺门口睇啦，咁就都会睇到其他人跳舞，咁我有时候都会喐下嘅。但去到正式接触跳舞嘅话，就应该是12岁嘅时候，就跳一只怀念 Michael Jackson 嘅舞。咁就嗰阵时同我细佬啦，咁两个着晒西装，戴住顶帽咁样一齐喺一个。好似系 BB 展咁样就表演咯， 哦， 表演添啊，直情系嗰阵时可以。 记唔记得嗰阵时系跳 Michael Jackson 嘅边一首作品咧？ 嗰、那个系开场系 Billie Jean， 之后就后面就系 Dangerous 咯。 OK OK，、哦、即系都系一啲节拍好强劲嘅一啲作品。但系去练舞嘅时候，因为即系都知道妈妈本身都系有教舞蹈噶嘛，即系喺呢一方面对你嚟讲，会唔会都对你特别严格啲？所以令你咁细个开始已经系可以出去表演嘅咧？ 有冇话好严格嘅？即系佢会可能讲一两句，觉得啊呢 part 可以点样点样，但系佢因为佢。佢唔会话啊，你一定要跳得好好好好，因为佢自己都觉得啊，中意嘅话自己搞啦咁样啦。 咁但系你话睇妈咪教舞嘅话，咁妈咪嗰阵时主要有冇话系边一类型嘅舞蹈多啲去教？ 佢嗰阵时系教 funky dance 多啲嘅，就系、是健身，即系偏向做 gym 嗰类多啲嘅， 系 就 for 大家 可能跳舞嗰陣就跳得開心啲，咁就消脂多啲咯。 係，咁所以到你望到咁上下就覺得，咦呢一樣叫做跳舞嘅嘢，覺得幾有趣，然後就、就自己去發掘啦。定抑或都同媽咪講，不如你教我，我都想試下嗰啲啊。 係，應該係我哋。即系我哋见到其他人表演啦，即系我同我细佬，就系 Michael Jackson 嗰个 show 啦，即系亦都有一个系张国荣嘅 show 啦，咁就有人就扮张国荣咁样跳舞，咁我哋就睇住，即系播翻佢以前啲 MV 啊，或者听佢以前啲歌啦，就睇 Monica 咁样啦，咁我哋就会喺度一齐跟住喐咯。咁我媽媽見到我哋見跟住電視會喐咁多嘅話就，不如你哋上堂啦，橫掂你都咁鍾意跳舞咁樣。 我以為係細個係會跳啲即係譬如再新啲，因為譬如可能對你嘅年紀嚟講，張國榮啦或者 Michael Jackson 都係一啲再前輩級啲咁樣樣㗎嘛。我以為可能係睇譬如唔知韓國啊或者日本外國嗰啲 阿 Ring 啊，係 嘛開始先添嗰陣時係。 係可以話係佢哋一開始即係接觸嗰陣時係佢哋感染到我。 係。 然之後开始学跳舞嘅时候就跳翻即系 K-pop 啊，或者系咯，即系新啲嘅歌咯。 嗯，再去到慢慢大个，即系自己去练舞嘅时候，有冇话自己偏向系跳一啲中意跳边一类型嘅舞蹈咁样嘅咧？ 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中学嘅时候咧，系中意爆技多啲嘅，即系 爆技嘅意思系， 即系我觉得跳舞有啲似打机啊，系有啲似 Street Fighter 咁样咧。咁你学咗某几招技，咁就。就抌出嚟啦，咁就即係要求，我嗰陣時係求個爆炸性嘅。 O K， 咁就可能當 show 嗰陣就突然間可能打關鬥啊，或者係碌個翻啊，咁就好似好型咁啦。 好勁噶啦嗰陣時，如果讀書嘅時候啲女仔就尖叫，即係會有呢啲噶啦，已經係。 係啊，嗰陣時某程度上就為咗要嗰啲 尖叫聲 嘅位咯。係啦，即係學耐咗，發現個 foundation 都其實係緊要好多。之後就其實跳舞唔係淨係。要个爆炸性㗎嘛，係真係你要同个音乐配合，然后即係如果个基本功做唔好，然后个 groove 又冇，咁其实就淨係喺度，有啲似係打緊功夫而唔係跳緊舞囉。即係去到两年前我先正式慢慢去理解跳舞係要点样运作，同埋发现啊，以为自己好劲，即係嗰陣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学嘅时候我係以为自己好劲嘅。 係。 因为啲爆炸嗰啲技咁好似好劲，但其实我係囉，我两年前开始发现嗰陣時其實唔係真係跳緊舞咯，然後就要更加落力去追翻嗰啲基本功，因為其實一路要當我嗰陣時有呢個驕傲嘅狀態喺度嘅時候，咁就唔會練咁多咯。所以而家都要追翻。 當時係有冇話發生咗啲咩事情，令到你突然間領略到啊，原來自己一路以為自己係好叻，但係原來哦，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係點樣去領略到呢個事情啊？當時。 啊，其实都算系明显嘅。嗰阵时我系又喺出面，即系可能联校嗰啲表演啦。咁我系会周围佢哋有波啊，嗰啲就做表演嘉宾咁样 team 人咁表演嘅。咁嗰阵时就都系一路喺度爆技，就喺度 show off 咁样啦。系去到英国嘅时候，咁我都系仲系嗰个状态嘅。系中间有一个暑假，我就去咗德国嘅一个 dance camp 啦。 系 咁喺嗰个 camp 度发现，即系嗰个 camp 系有其他国际嘅老师，即系其他。學生咧，佢哋係有啲係韓國啊，有啲係其他國家美國特登飛過去曬德國嗰度練嘅。咁、我就真係睇到大家真係中意跳舞嘅人，同埋真係識跳舞嘅人嘅分別，即佢哋同我嘅分別啊。咁、我發現自己其實係我自己真係其實爭好遠喎，一路以為自己好勁，一路喺度周圍表演，啲人又會因為我喺度爆技，啲人就會喺度照歡呼咁啊，一路就俾嗰個氣氛蒙罩咗咯，所以就翻嚟香港就覺得。我嗰陣時係，我以前係咁拍跳舞片嘅，之後發現其實嗰個自信心某程度上，即係可以話係自信心，但係嗰個驕傲嘅感覺都遮咗自己咯，所以即係令到自己以為自己太勁就冇練習咯。 哦，其實係咪去到嗰度頭先你講即係德國個 dance camp 嗰度，就首先年紀大家都差唔多咁樣噶，定係都有好闊個 range 噶？見到其他 都幾闊㗎，即係有啲小朋友都去，然後大人就好似五十幾歲嗰啲有去嘅， 係， 所以其實都幾係好闊㗎。 咁你話發現到嗰個即係叫做真係即係別人同自己分別係咪可能？我舉個例，你嘅頭先你講嘅爆技，原來首先好多人原來都識啦。第二又或者係哦，你見到一個舞蹈原來係一個好完整嘅嘢，而唔係純粹嗰幾下 tricks 咁樣，係咪有呢啲咁樣嘅嘢出現見到咧？ 係咯，即係嗰個連貫性啦，同埋真係，我覺得我嗰陣時係唔夠 尊重跳舞呢样嘢嘅，我唔够享受呢样嘢，同埋唔够用一个 artistic 嘅状态去睇呢样嘢咯。 系 又冇拆解到咁深去点样同音乐连埋一齐啊？ 系 嗰啲，所以其实系嗰阵时真系大开眼界嘅，算系 好有趣啊！我听 Anson 边讲呢个古仔咧，我觉得好似一个武侠小说咁啊，即系佢以前就嗰啲天才横日嘅一啲武侠，跟住然后咧去完华山论剑，佢发现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嘅， 然后就再令自己进步咁样嗰啲。 系啦，咁啊，但系佢都真系年纪轻轻，即系 Anson 边而家先20岁，就已经喺呢一方面系非常之有心，即系我觉得个性格。都偏成熟，系咪即系都同自己喺外国度留过学系有关系？ 我唔敢肯定，但系因为嗰阵时喺英国系有啲闷啊，都唔系有啲嘅， 真系有系好闷添啊！ 因为我拣咗间学校系真系离市区好远啊， 系 咁大部分时间佢系即系除咗 weekend 之外，都系唔俾我哋出去啦。咁就算 weekend 出得去都好贵， 系 所以就又觉得机票啊学费都已经好贵啦，咁就唔想嘥嗰个钱咧， 系 咁就。大部分時間就留咗喺我學校咯，咁就耐咗就自然培養咗嗰啲寫日記啊、自我反省啊嗰啲習慣咯，咁、就好似唔同咗啦。 哦，啲媽咪聽到肯定掟啲仔， 係啊， 你自我反省去嗰度寫日記咁樣，係。咁我覺得另一樣就係大家即係而家有出道嘅作品啦，但係喺你嘅比賽嘅時候都有一個除咗跳舞之外一個好 iconic， 大家會見到你表演會有嘅元素就係、一啲英文嘅 rap 啦。其實咁呢一方面係咪都係嗰陣時去到外國留學嘅時候，除咗自我反省之外啦，咁跟住都可能同啲朋友玩下音樂啊，即係跳舞之間即係感染到呢個文化，然後自己去開始玩呢樣嘢咧， 都算係嘅。呢樣嘢係我平時聽歌，咁就會有聽到啦，但係我冇谂过自己会 rap 噶，其实即系我中学我一路系冇 rap 过嘅，然后我系净系跳舞同埋学唱歌，但系我唱歌我可以话系我真系好唔识呢样嘢，所以就我比赛嗰阵我就冇特别谂住会用即主力系唱歌嘅，然之后系去到临比赛嗰一个暑假，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就 tuck 着咗咯，就觉得不如试下 rap 啦咁。就真系无啦啦试嘅咋，其实系好突然嘅嗰、那个，我都唔知系咩促使我去无啦啦， 即系总之就试下啦，反正都好似都中意听开呢啲咁样。 系啊，系纯粹，算都系一个开窍咁样咯。就我发现我一路有听开 rap， 系， 但我冇谂过自己可以 rap。之后有一日我冇嘢做玩下咁样试一试，就即刻原来系可以做呢样嘢嘅，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去做嘅，即系真系。因为本身听到 rap 呢样嘢就觉得好难，所以就我就唔会去掂咯。咁虽然我而家接触多咗，然后熟悉呢样嘢多咗，都发现系其实系可以好复杂，同埋入面系好多 culture 嘅嘢，我系未接触到嘅。但系就算系开始咗呢样嘢咯，咁我就之后会接触多啲， 系， 然后系啦，比完赛之后其实都听多咗嘅，所以我就会继续去。发掘一下呢方面嘅嘢、 其实比完赛之后去到而家叫做正式出道，中间呢段时间几个月其实都唔系好长嘅时间，系咪即系都有好多嘅嘢要去学习啦，好多嘢装备啦 ，at the same time 亦都多咗好多工作，即系一个好忙嘅阶段咧，处于 都系噶，即系当时候我同公司嘅 A&R Vicky 一齐喺度谂，出咩歌啊，嗰啲都花咗好多时间啦。 系 咁，然后学唱歌，咁其实都揾咗唔同嘅老师，所以系好多唔同方面都有试嘅，即系 rap 方面我都有再写多咗词啊，咁样即系不断地去揾点样先至系最啱咁样咯。 got it wrong. They don't know how to be strong. My heart rate go on. See, I follow me. I do whatever I need, no matter who sees. Reach out, nobody's answering. With the whole world canceling. All the hating, all the judging. Come on, tell me, where's all the loving? Having flaws, that's a part of life, y'all. Can't you see I'm a perfect China? Got to be going, follow me. Not following the trend, not gonna pretend, yeah. Why you always chasing likes? Buying into all this hype? Haters really ain't my type. I follow me. Why you always getting mad, mad? Cause I'm silly and I'm right, right. They never follow fast, fast, yeah. I follow me. 欣怡 featuring Anson Bean 啊 ，at Prince Joyce hashtag Anson Bean。先听住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但系会就健身中心新增一项疫苗气泡安排。除了现行规定之外，让超过四人的训练小组或者课堂亦都可以符合情况之下进行。所有身处课堂房间的员工都已经完成接种疫苗，每个分组不多于四人，每个分组相距至少 1.5 米或者设有隔板，所有人士要一直佩戴口罩。在进行训练或者课堂时，教练停留在固定位置，并且与其他人相距至少 1.5 米。如果教练因健康原因未能够接种疫苗，需要定期接受检测。另外，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有效期延续14日到今个月29号，包括继续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四人以上的群组聚集等。身处广东省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明日可以透过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时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每日各1000个。持预约名额的非香港居民需要按预约的指定日期和管制站入境香港，并且在入境香港时持有在入境当日或者当日之前三日内取得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来港易入境人士到达香港第三日、第五日、第九日、第十二日、第十六日和第十九日，需要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的机构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其中第十九日必须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全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话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今日骚动音乐嘉宾咧就有今年嘅新人 Anson Bean 啊，正式有自己第一首个人作品咧，就系、是、Crush Oh No。咁啊，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按住呢一首歌，我哋会估嘅，估下会唔会有啲嘢发生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交俾你揭晓嘅。 我估先，我就比较有信心嘅。 哇！ 咁啊，因为咧，其实之前一路留意即系全民造星嘅时候，Anson Bean 参加比赛啦，即系都见到佢比较多部分会系用英文词去 rap。咁但系今次嚟到第一首個人作品啦 ，Crush or No 咧，你會發現，有翻啲廣東話詞嘅唱嘅部分。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喺呢首作品咧，Anson Bean 去錄歌嘅時候，應該其實 rap 嗰啲咧就應該唔係太難到佢嘅，反而廣東話去唱歌嗰部分咧，可能佢就要多少時間去 pick up 翻。我就估呢一個狀況啦，當時錄音嘅時候。 咁我估嗰樣咧。今日一个新嘅方法去估啊，未试过嘅。 你又大包围啊？ 唔系，而家咧，首先想 Anson Bean 你合埋双眼先，系啦。而家回想翻咧，即系出到即系关于呢一只歌所有嘅嘢，而家脑里边谂其中一个画面，系啦，谂咗未啊？ 谂到啦。 我想估呢个画面， 系 就系、 是、你呢啲， 你呢一刻系企咗喺一个即系颇黑嘅录音室里面对住嗰支咪，我见到监制嘅呢个画面，我想估，因为我觉得真系呢一首你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我会觉得最深刻应该系入去录音室，因为我都曾经试过，我系觉得入到去戴住 headphone 去唱歌嗰个感觉，同平时演出嗰样嘢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头先用呢个方法就系想吊你嗰一个最难忘嘅嗰一下。 我要讲，真系我要讲，你真系离晒谱，咩嘢新方法估？你咪又系另一个方法大包围。你问人哋啊，你录音嘅时候你幻想一个画面最深刻， 我 就系你喺录音室嗰阵时候最深刻。喂，你咁样都唔系大包围啊？ 嗱，你听我唔系话录音嘅时候，我讲关于呢首歌， 哦、okay, 即系有机会排舞啊， okay. 有机会听 demo 啊，或者系喺屋企练习。亦都可以錄音，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會係真係企喺錄音室裏面嗰個 moment 係你頭先諗起嘅，係啦。好啦，我已經演繹完啦。 係啦，翻返去嗰個畫面先啦，喺上邊。 係啊，你可以揀揭曉邊一個先嘅。 我覺得嗰個畫面嗰個先啦。 係頭先 係錯㗎。 啊！大包圍都錯， 都話唔係大包圍嚟嘅。頭先你諗起咩頭先？ 因為個錄音室咧係光啲嘅，唔係咁黑嘅、 哦， 我覺得就啱嘅。 我即係都係諗起錄音室嘅。 係啊係啊。 哦，即係光少少，係依只即係個 energy 上 嘅。大歌嚟㗎 嘛？係喎，唔知話硬嘅型嘅錄音室都係暗啲㗎嘛？ 你唱《聽海》就話掂燈啫，係咪先？ 但啱啱諗翻起錄音室嗰、那個，其實睇錄音室流連咗幾長時間啊，為咗呢只歌。 流連咗六日到啦，不過就分開嘅，即係唔係連續六日。 係， 然後啲時間都頗長嘅，即係都去到凌晨啊嗰啲。 係， 咁係咯，有時候都會喺嗰度瞓著埋，同埋嗌外賣咁樣，都所以都好多回憶啦。 係，咁其實喺嗰度六日嘅時間，除咗真係埋咪去錄之外，其實喺嗰度會發生一啲咩事咧？即係同監製舒文係咪都有好多嘅溝通咁樣噶？ 係啊，即係一路錄嘅時候，蕭老闆會不斷地講啲 tips 啊，或者佢有時候傾下偈，佢都會問下啊，你即係佢會當佢會留意到我成日做 gym， 咁、可能練歌嘅時間少咗， 係 咁佢就會覺得一個 artist 要全面啲，咁就分翻，即係可能會俾啲 tips 我，叫我分配啲時間去翻唱多啲啊，或者係可能佢會分享一下。對 taste 嘅一個人對 taste 嘅 definition 或者係即係點樣去 improve 一個人嘅 taste 啊，所以佢都教咗我好多嘢嘅嗰個過程，所以係咯，即係入去前同入去後，我都覺得係真係唔同咗好多咯，即係我對把聲 係 同埋對某程度上對做一個 artist 都熟，即係 多咗理解 係啊，多咗理解啊。 佢講 taste 嗰樣嘢，佢有冇即係詳細少少？佢話一個 artist 啦，點樣培養自己嘅 taste 真係？ 主要是说每一个人的 taste 其实就是你成世看过所有东西的 average 的嘛。 是。 那当你成日吃这一间餐厅啦，你可能吃你当西餐咁样啦，你食得越多嘅时候，你就开始越识分别到边一啲系好，边啲越唔好噶啦嘛。 哦， 咁系咯，佢就即系强烈地建议我去真系听多啲唔同嘅嘢，同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到时候我个 taste 就会越嚟越好咯。 嗯，同埋苏老板好正嘅，即系之前同佢倾过偈咧，佢都话近年咧，即系如果去同一啲新嘅新进嘅歌手去录音咧，佢会比较着重睇嗰个人嘅咬字啊。佢而家對咬字呢一樣嘢係好著緊嘅，你有冇都俾佢即係喺咬字方面有啲咩提點過咁樣啊？ 都有啊，即係主要係我有一日咧，我係唱咗七個鐘頭，就錄咗八隻中文字， 係 全日 七個鐘錄八隻中文字，係邊八隻啊？ 係睇下先，嗰、那個係為這刻喝彩點一點。系啦，就去到呢度啫。 哦，为这刻喝彩点一点，啱啱八隻字。哇！但系呢八隻字六七粒钟，证明苏老板嗰个要求系真系非常之严格。 系啊，因为我系咯，我系个好神奇嘅，觉得即系当为这刻喝彩，即系唔系好难读啫。 嗯， 但系我会唱，可能加啲旋律，就会为这刻喝彩咁样，即系佢就话哦，就哈多得你啊咁样。 为这刻哦，因为加埋个 melody 嘅时候，个音就会有少少 扭咗 啦。 系，即系尤其是黑咁样，特登要锁翻个 K 音入嚟咁样，就即系好多呢啲位会，尤其是我唱歌唔系特别好啦，我一唱嗰阵咧，我就会为咗避免走音。然后就会 cut 咗嗰啲尾音咯。 嗯、 哦，咁一 cut 咗个尾音就会变咗第二个字啦，直情 系。 就哇，咁嗰七个钟头你有冇觉得好气馁咧？其实因为只系来来回回都系嗰几个字里面就系、是、全日就系嗰度。 我谂最难挨应该到第三四粒钟嘅时候啦，系嘛？ 系啊，都几沮丧嘅。 嗯， 系咯，即系因为我第一日其实系净系录 rap 嗰啲部分啦。 嗯， 咁都算系 smooth 同埋系快嘅。 系。 所以我去到第二日嗰阵，我系信心满满咁样觉得啊，我嗰日录咗咁多，今日一定可以 好快完成啦， 早收工咁 啊，系啊，早收工啦，然后就好快咁样，至少过咗一半，至少去到个 chorus 都可以， 系， 点知原来真系净系录到八隻字， 嗯、 一路录嗰阵就咩事咧？我唔系已经即系有啲次变咗系丧尸咧，佢傻咗咁样啊，即系录极都录唔到，之后但系我不断地写 notes 啦，但又都系唔得啦， 嗯，即系写完之后。可能脑里面谂到应该要点样做，但你要控制到个身体，跟住自己写嘅嗰啲嘢又另一件事啊！觉得 系啊，好似真系控制唔到自己把声咯，咁、 嗯、 就系啦、啊，更加 feel 到自己功力唔够啊！ 系 喺呢个过程当中，阿苏老板有冇话？诶、都见到你即系好俾心机，好用功咁样去唱咗七粒钟，有冇用一啲方法去诱导你，或者可能安慰下你啊，或者令你开心啲，做啲一齐放松下嘅事情，等你个状态。不要太紧张的咁样 都有的，即系中间会 take break 啦，呢个都正常的， 系 即系佢可能我唱嗰阵会叫我幻想多啲唔同嘅景象，就协助到自己唱的咯。咁、就可能幻想我喺一个美国嘅沙滩，即系开紧 party， 即系好多人喺度玩紧。咁即系嗰啲画面就令到成件事，即系我唱嗰阵会更加表达到个情绪咯。 系， 因为系啦，嗰阵时我又。顾及咬字，咁就顾及唔到个 mood 或者个音， 系 即系咯，就好容易会唔记得咗啲嘢咯。咁佢就不断地俾唔同嘅 tips 啊，唔同嘅画面叫我去演绎，就令到更加好咯。 嗯，所以 kind of 阿斌头先估嘅嗰个，即系喺个中文嘅嗰一个唱嘅嗰度落嘅副功就好大。咁你嗰就啱啦， 都真系大，因为真系哇七粒钟唔容易嘅，系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位置大家去欣赏呢首作品嘅时候，大家特別留意多少少，即係俾翻少鼓勵啊 ，Anson 邊啊，我覺得係要。 係咁喺呢一首歌，其實當初收嗰、那個demo 嘅時候，因為曲詞編都有一位外國朋友 Justin 啦，咁嗰時收到個 demo 翻嚟聽嘅時候，係咪都有機會同公司一齊坐低咁樣就啊 ？Anson 邊呢一首咧，我哋其中一首候選嘅，咁樣就睇下你覺得點？ 當時候 Vicky 係揀咗好多首俾我揀嘅， 係， 然後就有啲慢啲啦，有啲 chill 啲噶啦，有啲係。比较伤心啲㗎啦，有啲激动啲㗎啦，所以都其实都好多选择。 OK， 然后就係啦，听完之后就当其时其实係揀咗首 chill 啲 R&B 啲嘅先嘅，然之后係录完之后觉得啊，其实另外一首 energetic 啲 party 啲嘅，好似喺暑假 之後又第一首嘅話又啱啲咯，即係好似會襯嘅性格多啲、哦。 所以嗰只其實都錄起咗嘅，不過同而家出嗰個時間上面未必係最 match 咁解啫。 嗯，係啊。 哦，咁即係呢一隻嗰陣時初頭聽嗰堆音樂裏面當中，呢一隻其實都有所謂留起咗佢，因為都覺得正又 energetic 咁嘅意思係咪？ 係啊，即係好似。好似第一首嘅话，有唱跳嘅话就会更加啱咯，同埋更加好玩啊！ 所以讲完一开始听个 version 就系全部都是英文嚟嘅， 系啊，一开始系全英文嘅，所以就好多谢陈永谦去写嘅词。 有冇信心呢、下次去挑战一首系、全广东话再加埋广东话 rap 嘅？有而家有冇呢个信心？ 都可以试下， 系， 系啦。我都想试下广东话 rap 咯，因为我都冇乜真系，我试过写啲广东话 rap，但系我觉得我未够好啊写得，然后系啦，我试下再练习多啲，睇下会唔会可以撞到啲嘢出嚟啦。 系咁啊，头先讲到即系陈永谦又帮忙去填一啲广东话词落去啦。咁啊，呢一个嘅 topic 啦，即系讲到。好似一個男仔，即係好似你咁樣，即係遇到一個女仔嘅時候，有客嗰下，哇，攤著嗰下 crush 咁樣。咁呢一個 topic 係本身 demo 英文都已經係咁啦，點解可能再有傾嘅時候，同公司一齊去諗，究竟第一隻自己派頭嗰即係 party feel 嘅都好，以一個咩嘅題材去做中心咧咁啊？ 本身個 demo 個 feel 都係差唔多噶啦，不過陳明軒就加咗少少。電話即係而家呢一代嘅元素落去，即係點一點 show 兩 show 嗰啲， 即係嗰啲交友 app 嗰啲咁樣嚇， 嗰啲位落去咯，咁就令到好似更加貼切。 係咁啊！你自己本身即係有冇一啲真係好似呢首歌所講，我見到一個女仔有嗰種一見鍾情，跟住攤著，有冇試過咧？定因為 冇咧？ 係啦。定系唔系呢一种？ 通常我谂喺女仔一见到佢就有种 就会钟情啦。女仔见到 Anson Bean 就会有哇 crush 嗰下。 系啦，呢、這个应该系好多添啊！我谂吓，咁但系 Anson Bean 自己有冇？ 现 实当中啦， 有冇呢种情况出现？定系多数都朋友开始咁样，好少一见就噗咁样噶？ 呢种情况啊？应该是幼稚园嗰阵有试 过嘅，呢个系每个男仔的共通点嚟嘅。 系，我亦都试过。 系啊， 系幼稚园反而有啊，嗰阵你记得？ 啊、我记得个画面都几清晰噶。 系点样样？ 系咩咧？嗰阵时好似系夏天，之后就无啦啦落雨啦，咁我哋就全部翻喺课室啦。之后个女同学就入嚟，即系一日揈头发，家姐就好似慢镜咁样，啲水珠飞走晒。 啲洗头水广 告嗰啲，用叫乜细个？即系幼稚园嘅你，有冇去主动啲去，即系同嗰个同学叫做 close 啲啊？咁样噶，细个嘅时候 又冇啊，我好渣啊，你唔系渣嘅，惊咯，系惊，即系好惊嗰只惊咯，即系就佢喺边，佢喺课室嘅呢个角落头啊，就会跑去另外一个角落头，就自己一个食饼咁样。 所以大家见到 Anson 边演出嘅时候，佢系好主动啦，好有 energy。但现实中佢会有啲怕丑， 会有啲反差，呢啲反差好正噶。 我当年幼稚园好中意嗰个女仔，我嘴佢嘅啫。 唔怪之得你而家， 所以我话我都有试过，连锡佢发面啊，走去。 唉，你呢啲咪唔得咯？你呢啲咪就系吸引唔到女仔咯。 但系怕丑嘅，即系少少怕丑嘅 end 上面，去到拍呢个 MV 嘅时候，即系同呢个 MV 嘅女仔，真系去拍嗰一日，即系去见面啦。虽然未去到真系锡，但已经控到好埋啦。咁有冇都有出现啱啱讲嗰啲？即係少少怕醜，喺埋邊食餅嘅嗰種狀態咧， 其實都有嘅，即係發現同幼稚園嗰陣都係差唔多，原來即係嗰 part 係喺個 bar 度啦，喺個 MV 入面，之後就要。要扮即系唔系扮，系要越控越近， 系 啦，就突然间幻想个世界冧晒，然后就拱走个女仔啦。 系 咁咧，个导演就未嗌 cut 嘅时候咧，即系佢未嗌，即系佢话会倒数三秒，个世界就会开始冧噶啦。我成日就控到某一个位，我觉得太近嘅时候咧，我就即刻会提早，我话冧啊走啊咁样，即系借啲衣就跑走咁样咯。 系即系费事，即系有少少尴尬，好似唔系控得太紧，好似唔系咁好咁样，系咪？ 系啊。 咁但系喺拍摄嘅过程当中，即系。会唔会都要同个女主角即系都交流一下，大家叫做熟络少少啦，拍落嘅时候就会大家叫做舒服啲个状态。 都有啊，即系我佢见到我好惊啊嘛，即系佢就话：喂，冷静啲啊，你演员嚟噶嘛。之后就系系， 佢呢个系你已经感受到嗰种有啲怕丑嘅感觉啊。 咁喺 MV 里边，除咗有同女主角之间嘅一啲气氛之外，亦都有即系跳舞嘅成分啦。咁，咁其实今次帮你排舞嘅嗰位朋友，同埋即系边一个啦？不如介绍下，同埋嗰阵时都花咗几多时间去练呢一只舞咁样样。 係喎、哦，今次 MV 嘅排舞師係 Jeff 啦。咁喺全民造星三個決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有合作過一次嘅啦，就係、是、第一個表演。咁、我係係啦，我係好中意佢排嘅嘢嘅，因為係好有 party、好 chill、好好玩嘅感覺咯。然後個排舞嘅過程都不斷地鼓勵我同啲 dancer 一齊玩得開心啲啦。咁可能我哋每一次排練前後咧，就要握個手，同埋大家可能要擁抱一下，咁就 build up 嗰個 brotherhood 咯。所以就一路拍攝嘅時候啊。同埋即就算係拍 dance performance video 啊嘅時候，都會玩得開心啲咯。 有冇覺得即係拍 MV 嘅時候去跳舞，因為又要再對個鏡頭嗰啲要再盡啲，即係同喺 stage 上面係有唔同咧？即係有一啲嘅少少竅門或者咩，都要透過今次拍 MV 先發現要拿捏噶。有冇？ 有時候可能係個眼神要唔好咁硬咯，因為當我喺個台上面啦，咁成件事好似要。投射得遠啲啊！咁我望鏡頭嘅時候就會有少少兇神惡煞得滯。 哦， 係啊，咁 MV 嗰陣就要温柔翻啲咯，即係咁首歌係開心玩嘅歌嚟噶嘛，就未去就唔好咁惡咁樣。 冇理由兇人嚟噶嘛，冇咩咁啊，即係冇理由係咁樣嘅咁啊。 係啊， 咁我 MV 有冇拍咗即係幾耐？即係 Rabbi 導演去同你哋去構思啊，去到拍咁樣大概。 嗰日好似拍咗22个钟。 嗯， 系啊，即系系咯，即系转咗四次景，咁、就朝早一早去咗个巴度拍咗个 part 先啦，之后就去个机铺，然后去停车场就篮球场，即系最尾就翻翻去个厂度咯。 嗯， 咁就系啦，都又唔会话好辛苦嘅，系中间跳舞篮球场个 part 会辛苦啲咯，因为嗰个场地咧佢系有瓦遮头。但就反而係，我以為會冇陽光，咁就會冇咁熱啦。 係， 但個瓦遮頭反而係焗住咗啲空氣喺入面啊。 哦， 係啊，即係嗰陣時係著四層 layer 嘅衫啦，所以跳嗰陣就好熱咯。 哦、就係、是、藍色嗰套啊，係嘛？係 啊， 同埋今次個 MV 咧，我見到即係都好多一啲打機嘅元素喺入邊，即係同埋即係作為 Engine Bean 第一個嘅 MV 係咪？其實因為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呢一樣嘢，即係好中意打機，所以即係特登將個 MV 都有少少同打機係 relay 翻咁樣咧。 都係嘅，因為我發現其實我係真係幾中意打機嘅，但係咧我又覺得呢樣嘢，因為打機咧就好容易分心啊，或者係好容易打完之後都喺度諗啊，我可以幾時再玩呢？之後我下次玩嘅時候可以點樣升咧，升得快啲咧？咁呢啲嘢呢樣嘢有時候有啲分心咯，所以我都盡力去揾緊一個 balance 咯，即係我而家暫時就係我每一次。玩完啦，我就要隔七日先可以再玩一次。 哇， 都好嚴格我對自己。 七日一個禮拜喎。 係咯， 係啊。 你玩開邊一類型嘅遊戲㗎？ 我玩開 single player 嘅，因為我做運動都係嘅，我係中意玩攀石啊或者 wakeboard 啊，即係自己一個嘅運動多啲。 嗯。 因為我成日驚，我唔係驚嘅，即係當籃球啊 rugby 嗰啲咧，好容易同對方有衝撞啊。 係。 咁就衝撞得嚟，我又。成日好容易有矛盾啊，驚即可能撞到隊友啊，或者累咗隊友啊，咁就咁我覺得打機係舒緩壓力噶嘛，咁就會需要玩自己一個嗰啲多啲咯、 哦，所以就好似玩啲連線嘅，費事一間輸咗啲人又喺度鬧嚟鬧去嗰啲就唔中意啦咁啊， 傷感情啊， 係咁啊，大家睇呢個 MV 會見到啦，即係嗰部嘅街機咧，去到 MV 嘅最尾出現咗、To be continued， 係 係啦，咁換言之，跟住後面嘅故事係咪 MV 上面會？接住發展落去， 呢、這個就係啦。到時候一有下一 part 嘅話，就再同大家揭曉啦。 好嘢， 叻仔叻仔， 咁快識賣關子，好嘢、啊！ 究竟會唔會係佢頭先講一開始錄咗嗰只超超地嗰只冇攞出嚟嗰只，會唔會嗰只咧？ 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定係仲有其他咧？咁樣係啦。咁亦都再次恭喜 Anson Bean 推出咗自己個人嘅第一首 partner 作品《Crush Oh No》嘅。咁啊，多謝你上嚟同我哋介紹 ，thank you，thank you。 I'm gonna make you mine. Girl, you got